了。哎，有网了，你帮我查查吗？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跳花 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朋友圈的习惯啊，或者是有没有发朋友圈的习惯？您怎么来看待朋友圈呢？有人说了，这不是我自己的一个窗口吗？我想发什么发什么。确实是这样，没有说单位让员工必须注册一个工作朋友圈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公司的老板会要求员工发一些和工作内容有关的朋友圈，或者是说要求员工发一些和工作关系不太紧密的，但是呢又是他不太愿意发的朋友圈。比如说要传递某种正能量啊，比如说要传递出你个人积极向上的好的心态啊，或者是强制大家发一些和公司有关的推广的信息啊。领导干涉员工的朋友圈这事儿，华兴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可以干涉啊，因为本来朋友圈就是给大家看的，你又不是小群对吧？ 你认为可以干涉？ 对，他干涉他的，你作为员工你给他看见不就行了吗？ 你的意思是这朋友圈就如衣服是吧，你员工穿什么衣服，这个也影响到我们公司的丝绒丝表。 对啊。 好，那来看一个案例啊。有位朋友他咨询，他说我现在特别不愿意的一个事儿，就是老板跟我说了很多的要求，那他平时呢说我发的这种朋友圈啊有一种太过轻佻的感觉，要求我以后的朋友圈必须是正能量的，或者是跟公司动态有关的，说是为了我好，让我在朋友圈的好友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形象。他还备注了一下，他说我有一个工作的微信是加合作伙伴用的，而我的私人朋友圈就私人微信呢只有亲戚同学和以往的同事。那现在呢我非常反感这个公司，我还有留下去工作的必要吗？谢谢，马上就要面临转正了。有留下来的必要吗？就仅仅因为这个事儿？ 他可以不留下来。就是假如他有其他更好的选项 啊， 说来另外一公司领导说无所谓，你随便发，那不就不留下来了吗？ 他其实也没有发有损公司形象的，只不过给老板个人的感觉是他过于轻佻。我不知道这种轻佻是什么样的一种主观感受啊， 可能会抱怨啊什么之类的，看到什么新闻就会抱怨啊之类的，然后发一些那样的， 还是说老发一些自拍啊什么照片啊，穿着各方面比较开放一点的照片啊，我不知道啊。所以老板的感觉是他的朋友圈给人的印象轻佻。 他把老板屏蔽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基本常识是吧？这个就是你 朋友圈的几种用法。 对，你朋友圈里边你点开有一个谁可以看对吧，点开完了之后有一个部分可见，不给谁看，你点不给谁看，然后把那个选中的朋友做个群，一般我们都会做个群嘛，有老板有同事什么的，直接以后所有的这是默认选项，就不给老板看不就完了吗？然后你也还可以叫做只给老板看对吧，凡是这个老板做的丰功伟绩，这个夸赞，包括自己怎么加班对吧，只给老板看，这是常识。 微信当时设计这功能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有这种朋友遇到的问题。 对。 嗯， 而且还可以艾特老板对吧。 好， 这个有一条艾特老板看， 就是老板让你强制发的那些信息， 对， 就是专门给他看。 对，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他有两个微信， 嗯， 对不对？ 嗯， 老板提的这个微信就是他的工作微信， 对， 还有一个微信老板并不知道， 对啊， 也没有加在里面 啊。 那么既然你是用来工作的，你发什么个人轻，我们不能说他的东西轻佻，但你发什么让老板容易误解的，跟工作内容没有关系的内容呢？ 对吧，他不是这个意思，有的老板可能不介意，有的老板介意，但是你既然打了工了、啊、你既然在这家公司工作了， 但你既然知道老板介意了是吧， 对，你既然在这家公司工作了，这个老板是对他有要求的，对吧？说简单一点，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人想象成你的老板，你要把这个人想象成你的客户，你的顾客、嗯、这就明白了吧。那个顾客说我给你钱了，对吧，你给我把这个你发的你别发了，你挣不挣这钱吧。 嗯，其实他这个问题相对好解决，因为你有两个微信、 嗯、 这个微信就用来工作的，当然你倒应该听客户的和关注老板在意的、 嗯、 对吧。 嗯， 嗯， 还有一些朋友，更大的一些朋友啊，更多的一些朋友，他们只有一个微信， 嗯， 只有一个微信呢，也没有面临说老板强制他发一些什么，但是大家会看同事朋友转发了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哈、啊，他有时候会跟我说，哎呀，你看我们同事都转发老板发的这个，我也得转发一下。 嗯 啊，我们同事都在转发公司的这个什么微信，我也得转发一下。 嗯， 要不然的话，大家就觉得我是不是跟咱们步调不一致什么的？ 嗯， 你怎么看？ 转发呀、啊，这是老板的要求吗？这在你的工作职责里 面？没有要求， 有要求， 大家都是吧，心照不宣的在转发。 有要求，有要求。你的工作职责里边有一个第八条，一般都在第八条或者第九条，叫做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领导没有交办， 领导没有，这个叫默认规则。 啊、 默认规则，而且有的时候不换上转发，你的那个微信头像你还要变成公司的 logo 啊，很多人变成了某某大学的 logo， 对，某某大学的或者某某公司的 logo， 某某公司店庆什么多少周年都有，618店庆、要双十一店庆全有的 logo、 就和公司统一， 对， 不管是形象上面的还是你发的朋友圈的内容、基调上面都统一， 对， 嗯，那其实有人说了，我不发别人会注意到我吗？公司那么多人呢。 不，你发的时候公司不一定会注意到你，但你不发公司一定会注意到你的。 为什么呀？还有人单独看吗、嗯、哎，谁没转发？ 不是，他有印象吗，你知道吗？他老板耍一下有印象、嗯、他不一定知道。然后多弄几次他就哎，怎么好像老有一个人不发呀， 你就把他屏蔽了。 嗯。 把老板屏蔽这招在这儿能用吗？ 不是，你不是这样的，就是他是什么意思呢？你屏蔽老板是那个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你是要艾特老板看的，就不要屏蔽，你能选的有一些是一定要屏蔽老板的， 嗯， 就不要艾特老板看。 好，就是你可以让别人看不到， 对， 就是你们公司同事看得到 这 种， 对，这个 是吧？ 必须要干的，这个你发个朋友圈，你这件事是你在公司里工作这件事是需要有一个这个、嗯、怎么讲，这个警醒提醒的。 嗯， 这腾讯有这个提醒。 嗯，换句话说啊，就是虽然你朋友圈看似是你朋友的动态，别人也把你当成朋友的动态在看啊， 嗯， 但事实上呢，已经因为微信融入到了我们的工作的方方面面， 嗯， 它就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朋友圈一个社交的工具了，它还是一个工作的工具。 嗯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转发一下也无可厚非。 嗯， 不要那么在意啊，别往心里去。你可以选择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人。 对，你可以这么设计，对吧？然后你说我就是受不了，我特别受不了，我微信我就想那个什么什么，嗯、这样老板就是，我就不愿意跟那个那要这样，那你就别要这样的老板呗、哎。你也可以做选择嘛。 说到这儿，其实就反映出一些年轻朋友的一个心态了， 嗯、 就是我不愿意你让我干我不想干的事儿， 嗯， 对不对？ 嗯 啊，一般呢就是70后啊是能够忍， 嗯， 80后呢。是有选择性的人、 嗯、 是吧，90后呢就是看我心情我决定我忍不忍 啊，可以，我觉得我都能接受，90后也这么说，我说可以啊，他们有招呼，我不愿意那个什么，我说可以啊，你给我钱我能帮，我能给你那什么，每月给我20000，我绝对能让你干你开心的事， 就是他们还没有到80后现在的年龄到一定的年龄被现实 就这么简单，就是 击垮了就明白了， 不是他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你跟这个工作是一种交换嘛，对吧、 嗯、 你可以不愿意，对吧， 嗯、 你可以不愿意，那你就别你别要钱呗， 嗯嗯，此外呢就是公司应该给员工一种什么样的归属感，让大家都情不自禁的愿意为公司转发，我就干过啊、 嗯、 我很多的同事也干过， 嗯， 真的，我们也聊，就是认为这个事儿咱们电台的事儿 嗯 必须转发、 嗯、 啊，就是你身在这里面啊，我这不是为咱们自己的电台做广告或者说 嗯 拍马屁、 嗯、 你在这工作多少年是有感情的， 而且好比新出了一个活动，有一个你参与的这么一种感觉，你是很自豪的。 嗯， 那怎么来培养？ 这个主要的 这种归属感， 那老板给钱多就行了，对吧？是吧？老板说这个我给大家钱多，我跟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景，对吧？然后同时我给你们钱又多，发吧， 嗯， 对吧？就发，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让大家。因为我是跟你有某种利益的交换关系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嗯 啊，或者是我让你发，因为我是你的领导，有这种命令和接受的关系。 嗯， 更好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种和谐的用工环境。 嗯 啊，这里面可能有刚才华清所说的薪酬，有大家的愿景，有大家在一起工作的这种氛围。 嗯， 这些在一起了，发个朋友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嗯， 您不发，大家还愿意。主动的为公司来传播一些正向的正能量的信息呢。 嗯，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老板让员工发和工作有关的朋友圈。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有一年，就去年啊，我们台发了一个全新的那种广告形象宣传片，然后很多同事都发了，这是我的一个印象。还有一个印象呢，就是好像我们要弄一个什么广告招商的活动， 嗯， 也是很多。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有一年，就去年啊，我们台发了一个全新的那种广告形象宣传片，然后很多同事都发了。这是我的一个印象。还有一个印象呢，就是好像我们要弄一个什么广告招商的活动， 嗯， 也是很多同事都主动转发了，有的还起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标题。你就能看出来大家其实对于你所在的单位啊，你所服务的这个机构还是有感情的啊。但是我们不能说每一家公司都会这样，或者是都有这样的这个员工的关系，所以说啊，大家呢还是尽量的用一种合作的关系哈，来看待你和你老板，你和你公司之间的这种关系。好，下面呢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今年33了，工作10年仍然一事无成，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我在国企现在工作了3年，收入不是很高，我有一小孩，现在的工作呢也是当初啊自己比较中意，觉得稳定，对女孩子呢相对适合，想着就干到退休吧。但是可能是自己不太会处事，不会为人，总觉得关系很复杂，水很深，有时候自己啊就莫名其妙的躺枪了。冒出辞职这个念头也就是这2个星期的事儿，总觉得人还年轻嘛，但其实不年轻了，就是想出去折腾一下。老公35，4月份的时候呢从国企辞职，从6月份开始找工作，到现在从质量工程师到质量管理员到质检师，从月薪过万到4-5千，依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还在家颓废着呢，标准一降再降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他呢在国企有11年的经验，出来找工作频繁受挫，现在呢是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他想赶紧出来，要不然过几年更没市场，该怎么办呢？这俩都要出来。 嗯， 老公已经出来了。 嗯 啊，妻子啊也打算出来，你赞同吗？ 不赞同， 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吧。 对啊，他扛不住，他以为那个国企是叫什么温水煮青蛙嘛，对吧？ 嗯， 外面是不是开水啊？可是 开水， 对， 外面是高压锅，我觉得。 对啊，里边是温水煮青蛙，里边怎么能变成温水？是因为外边有开水嘛，对吧？所以你往外跳呗，你往外跳就被煮熟了。 她老公就算出来拿到补偿，工作11年的话，就相当于拿1年的补偿，这算最合理的一个补偿了啊。 嗯， 那么。也就是说这1年她老公可以去找工作。 嗯， 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年了，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半年还没有找到。 嗯， 你再出来， 嗯， 那剩下的这半年就只能再除以2了，只有3个月的时间给你们找工作，要不然钱就不够花了。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从经济的角度，从风险的角度来说是不太适合的。 嗯， 那他应该怎么样呢？ 他应该在不出来的时候培养自己能出来的能力。 嗯 嗯， 他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啊。 对啊，没有技术含量，所以有时间嘛。 他没有说他 就是，那你抠出时间来，抠出时间来，然后学点东西，看看有什么其他的能力，链接点人脉。 嗯， 也就是说，在你出来之前，可能已经有工作找你了。 嗯， 只是你再考虑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她老公要找了一个新的工作更重要，还是你认为他去学一个新的工作技能更重要？ 这件事得问他，就她老公那个，嗯、对，就是。这是他们家庭的事儿 啊， 嗯，所以，但对于他来说，假如对于他来说，那肯定是他得先确定自己出来能有工作才行，他得先做个评估嘛，嗯，他要不做评估，然后就贸然出来了，那要万一有风险出来，他有什么应对吗？ 我觉得你呀，就别出来了， 嗯 啊，这个时候你全力以赴帮老公找到新的工作，啊， 他也没法全力以赴，他怎么他老公找工作只能他老公自己找。 你帮他去张罗啊，帮他去搜集信息啊，这哪、嗯、你能做多少做多少，当然事在人为，还得看他老公本人是吧、 嗯、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老公的情况。 嗯 啊，他老公从质量工程师到质检员，月薪过万到四五千都没找到合适的，这是为什么呢、嗯、你分析分析。 有年龄的问题。 嗯， 就是你想要那么多的钱，然后你想做这个，然后你又35岁，这个一般这个对吧，这个这边招聘方就会觉得你年龄太大了。 嗯 啊，不是你能力不行，是你年龄太大了，有这个。还有呢，就是能力问题，就假如说你，他不是已经说了吗，他说叫做工作无技术含量吗，就是你工作无技术含量了吗。 嗯 嗯， 就是他老公的工作也没有技术含量。 对，你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我用不着嘛。 嗯 啊，所以就没法，我们就没法要你嘛。 那我们能给她老公一些建议吗？ 你就得找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呗，就得让自己提升技术含量。首先， 那这个时候是去学习好，还是再去找工作？这种学习现在35岁了， 还是能学的。就其实这不想是什么工作不工作了啊，就是从她老公的角度来说，得想这琢磨怎么挣钱呗。 嗯， 就是怎么才能挣到钱，这是最重要的，对吧？ 嗯，那原来的那些工作经验还有用吗？ 原来那些工作经验，他就得找，他有几种办法，一个是能不能回去啊，对吧？你辞职了还能不能回去？跟以前老领导说说，哎呀，这个后悔了，当初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离开了这么好的国企，对吧？现在想回来，没关系，没有编制也没关系，对吧？可以吧？嗯、可以吧？回来。 嗯。 然后第二个，让自己前领导或者前什么同事离开的同事，看看能不能找关系介绍一下啊、 嗯， 引荐一下啊，对吧、嗯？别裸着找啊，嗯。 好。现在的情绪上面啊比较颓废， 嗯， 因为毕竟谁都不愿意找了半年的工作还屡找屡错是吧，屡试屡败的。 嗯 这个情绪的问题似乎也成了他的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情绪处理好，就是我还没工作，但是我就没这事儿，就是我就很开心是吧。 你看这个成了恶性循环是吧，情绪决定状态，状态呢又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呢情绪又越来越颓废。 嗯 啊，怎么办？ 哎呀，处理情绪的方式就是，他现在面临一个重大选择吧，面临一个这种状态。他在过去有没有类似的状态啊？遇到过没遇到过呀？如果遇到过，他当初是怎么情绪变好的呀？ 啊、 嗯，就遇到了个巨大的挫折，然后情绪也不好。然后 过去的自我修复对于现在有作用吗？ 有作用，就是过去的情绪跟修复的方式可以用在现在。 嗯，你举个例子呢？ 然后比如说有人说，哎呀，老总是没自信，对吧？被领导一骂就一下就好长时间，然后被挫折感好长时间。 嗯， 那我就会去问说，那你怎么又过来的呀，对吧？你不是一直没自信的吗？你后来不是又回到正常状态了吗？他就会去讲嘛。 老板调走了 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正常，因为他正常。我运动跑步啊，锻炼身体，然后还有这个我把一些错误做一些记录，然后反正时间一长老板就忘了哈，就反正该干嘛还干嘛、嗯、对吧就行了、嗯、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颓废这种情绪可以看看他原来 对 有没有一些成功的解决自己情绪问题的经验， 对， 在这个时候再调动起来是吧，再利用起来。 对 嗯。另外呢，我在想就是他找工作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不至于说原来做质量工程师的现在连质检员都干不了了吧。 这可能看什么行业，有的行业可能确实那个职业需求量低 啊、嗯，或者是说你老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找呢 啊，对，也有可能，就是其实他可能有限制，就是我必须在这座城市， 或者是说你要对企业的级别有要求啊，我就得去这种规模以上的企业去、 哎、他可能有一些要求对吧，比如说我就要这样公司在这座城市、哎、那可能一下就完了，这座城市这样的公司有名了就一个那不就没了吗。 其实人有的时候是有惯性的，就是我刚从一个地方出来、嗯、 是吧？我再去比较差的地方去，那就我低不就嘛。 嗯， 那好的地方又去不了，高不成嘛。 嗯， 在这个夹心的状态当中，可选的机会又越来越少。 嗯， 那人不情绪颓废才怪呢，是不是？ 嗯 嗯，看是不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嗯，出了问题。 嗯， 再说了，我觉得你要找四五千的工作找不到，质检员没有，那别的行业多的是啊。 嗯， 能不能够再试一试呢？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到底想干啥，这个不知道，他真的就想干这个质量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吗？ 那你这么说的话，他为什么要辞职呢？ 对呀、啊，所以我就没明白嘛，对吧？所以问题就在于这个，就是他的辞职是因为他现在的难受，但是他并没有想好他辞职之后要向往什么， 嗯， 所以他就走了，所以就迷茫嘛。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觉得、哎、呀，这饭太难吃了， 嗯， 不吃了，到了。嗯，结果发现屋里没东西吃了。 对，饿了，对吧？发现还饿了，对吧？那怎么办？ 哎，所以不要只看眼目前的不适、不爽，是吧？还得看你有没有选择、 嗯， 以及那种选择是不是你能够接受的。 嗯， 所以我倒是觉得，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来看的话呢，他回去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对， 如果能回去的话， 嗯嗯， 事实上呢，就是。35岁了也应该认识很多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其他的工作机会、 嗯、 这个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最不好的呢就是自己跟着夫人一起辞职啊，然后去闯荡或者是去创业，不说不能成功啊，但是你们压的这个赌注太大了、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位女士啊，就是33岁这个女士，他们家现在还有一个孩子呢啊，他就觉得这个人际关系复杂，自己不会处事，所以说呢就想要离职了。那如果说还要在这里干的话，你认为他还应该做哪些调整？ 把人际关系处好一点就行了。 啊，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嗯、做了十年了，他在这公司工作了3年了，工作是10年了， 嗯， 他似乎也没有解决。 啊，忍着呗，只能 忍 啊， 嗯。就是华仙的意思是没有完美的，是吧？ 对，就忍着呗，就是 就跟那个饭似的，难吃你没得吃了，你就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这帮人挺就这个也不是这些，就他们这职场遇到问题的情况，都是他们想要一个幸福的生活， 嗯， 但是他们所定义的幸福是正无穷大，你知道吧？就什么都满足，正无穷大他是够不着的， 嗯，好。忍 就是任性嘛，对吧？他想要的那个幸福其实不叫幸福，叫任性。但是有钱才能任性，对不对啊？对吧？没钱就是像老蒋要做自己，但其实我的观点就是不做自己，能够不做自己那是一种能力 啊。但是你没有， 对吧？这世界哪有那么多能让你做自己任性的地儿 啊？是，我是想是这样啊，就是你说的那是一种，就忍吧，我解决不了、 嗯、 我就忍。但是前提是你有想去解决吗？ 嗯。 对不对？ 嗯， 你有试着去找一些方法去解决吗？ 嗯、 我先说这人际关系这事儿， 嗯， 对吧？ 嗯， 你有没有找人去问过、咨询过、聊过？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嗯， 遇到一些比较难处的人，你是不是在跟他们相处的模式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吧，你们公司有一个人他特挑剔，是吧？ 嗯，嗯 老没事儿给你找事儿， 嗯， 你的性格又相对软弱一点， 嗯。 每次呢都忍着、 嗯、 对吧、 嗯、 但是呢心里极其的不爽、 嗯、 那这种关系好像你对他来说嗯解决不了， 嗯， 那解决不了的话你有没有去寻求帮助，是吧、 嗯、 你哪怕去找一个这种专家，沟通专家给你解决一下、 嗯、沟通一下，然后学有很多沟通课，网上特别多职场沟通课什么之类的各种沟通课， 你有没有跟你的闺蜜谈过， 对，好多话术然后教 对 对，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跟他关系撕破了，最后的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老娘就给你拍桌子了，怎么地了？ 嗯， 哎，有没有想过这种可能？ 嗯， 所以如果你都没有想过解决方法的话，情况是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老娘就给你拍桌子了，怎么地了？ 嗯， 哎，有没有想过这种可能？ 嗯， 所以如果你都没有想过解决方法的话，你就想辞职，这算一种逃避吧？ 那倒也不是哈，就是他逃避倒是那个 OK 的。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逃避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逃到哪里去的。 哎，对，就是您没可去的地 方。就如果你要逃，说我逃避没事，我可以逃到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光人际沟通不行， 嗯、 但是我这个我个人技术水平高啊，

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好，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新。华新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新。 华新，你身边有没有做直播的朋友？不是我们这种广播电台的直播啊，就是手机 APP 的视频直播，有吗？ 有。 多次盗窃超市商品的男子，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发现这名年近60岁的男子原本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只因为离婚后沉溺于网络直播，花尽了60万元的积蓄。干嘛呢？把这些钱就用来打赏给那个主播了。之后呢，他虽尝试自己直播，但是苦于没有人给他打赏，生活拮据，于是靠偷窃度日。哎，当我们不来说他的这个违法点啊，不做道德评价啊，这些是法制节目的事儿，我们要说的是职业艺术照的事儿。就是他觉得那个主播很挣钱，他给人打赏打了60万，还有别人打赏呢，那么做网络直播应该很挣钱，对不对？ 嗯。 于是在自己没有钱的时候呢，他也想去进入这个行业，结果发现不如自己想象那么美好。 嗯。 华新你怎么来看待所谓的职业艺术照？ 什么职业，看上去的职业都是背后都有一些坑。 嗯， 这就是职业艺术照嘛，叫做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嘛，对吧？ 嗯， 啊，所以那些直播也是这样的嘛。 他当贼被抓着了 啊？对啊， 直播并不是贼， 就是他看到那些直播外表光鲜的地方，但是直播他背后有好多道道呢，对吧？比如说，现有叫 MCN 嘛，就是那个 MCN 公司嘛，就专门培养直播。直播主播的那样的公司， 培训公司， 培训公司，然后有经纪人帮他去弄经纪人，然后他有整个的体系，背后有很多的那个，有很多的媒体渠道什么之类的，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直播的打赏分得给直播主播的可能就很少一部分， 嗯， 对吧？然后这个，而且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认识好多直播，其实粉丝特别多，其实也没赚什么钱。他也不会直播嘛，比如说我这抖音的大号，手里边他有几百万粉丝，两三百万粉丝，然后我说他做广告挣钱了，没法做，根本就，然后 所以变现是很难的， 对，变现很难，对。 那为什么他能够打赏出60万呢？那个收钱的那一方，他是怎么达到这一步的呢？ 收钱那一方，这有一些是那个，有一些是可以的，是有这种直播平台是可以做这种打赏的，就买个飞机，买个 游艇 ，对，买个花什么的给那些，对吧？然后打赏完了之后呢，这钱他要分给好多地儿了，他不能就光给那直播主播分。 也就是说，他可能打赏的是给一个头部的主播。 对， 什么叫头部的主播？就是10个人当中有那么一个。甚至100个人当中有那么一两个，这叫头部。 就什么样的行业都有这种龙头。 对， 也许你这六十万是打赏给了直播领域的龙头网友网红， 对， 对不对？ 对，这一种就是说这跟演员似的嘛，对吧？一线演员挣的就比那个三线演员，就是演员应该是所有的收入里边一线演员可能占整个演艺圈收入的 90%， 剩下的从二线一直到十八线演员挣剩下那10%嘛， 对， 这个意思嘛。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职业都有顶尖级的人物，但如果你想成为他们的话，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对， 那怎么不被职业艺术照所误导或者说被忽悠呢？ 就得了解职业的真实照嘛，就是还从网上搜一搜就能知道，说这个职业那个吐个槽，看看有谁吐槽这个职业就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这位男子啊，他跟某种创业者挺像的，就是你老去一家店买东西，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领域有市场啊，我们家孩子要用尿不湿啊，那我们就做母婴用品，很有市场。你看，我们都需要，我们身边有孩子的人都买啊。于是自己开一店，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其实这种东西可以复制啊，复制到很多领域。所以，华清说，避免进入这个圈套的一个方法就是，首先你要去了解，怎么了解呢？ 就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就我一般要了解某个公司，我就会说这个，我搜某某某公司名字，空格吐槽。就看有没有人吐槽这个公司 啊， 搜某某某职业就搜某某某职业空格吐槽，对吧？然后这个就能看到，就比如说你搜某某工作，然后你搜某某某工作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他有人就会讲他那一天，吐槽的人多了，你听他吐槽，当然吐槽他有过分夸张的情况哈，但你听完他那个吐槽，你可能心里就知道了啊，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事儿。 对，以这位朋友要做直播为例的话，你不妨在边打赏的时候边做呀。是吧？你打赏的六十万，是不是也能挣回六十万呢？你不要等这个积蓄花光了，没有钱用了，然后想，哎，我花那六十万，是不是我也能通过同样的方法给挣回来呢？这想的就太美好了，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你说这得不偿失？你说那六十万花光了也就花光了，留得青山在，对不对？你现在去偷东西了，那你这青山都得还2年啊。 这叫利令智昏哈。 这有点太过了啊。一般来说，我们要是选错行，那也就是耽误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可能耽误的是你的青春啊，耽误的是你的年华。虽然他已经六十好几了，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看清楚职业艺术照，不管你在什么样的阶段，是从大学校园即将走进社会，还是说在某个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要离开。结合刚才这个案例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咨询。这位朋友说，30多岁的年纪了，拿着一份撑不着饿不死的薪水，前途很迷茫，但是自己也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要做出改变。我看着这一茬茬更年轻更有冲劲儿的年轻人在自己身边，真的感觉自己老了。怎么办呢？30多岁就老了。那你前面是不是得付出很多很多呀，对吧？就比如说我们说运动员嘛，他的体育生命还是比较短暂的。那是因为他前期耗的太多呀。你这儿没看出来呀，怎么就觉得老了呢？ 一般是这样，他不是老了，他这焦虑感，这叫职业发展阶段的焦虑感，就在你一个职业正在工作正在发展阶段的时候，有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就是怕后边的人那个把他取代了。 所以你这种老了的感觉是一种危机感，或者是一种有点放弃抵抗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认怂的感觉。 对，对， 心态老了是吧？心态老了， 嗯， 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能退休啊，也领不了养老金啊。这么下去， 这个有一些职业是你得想想，谁在30多岁的时候不会老？干什么工作是不会老的，对吧？是不会觉得被后边的人给赶上那儿。有些工作就是这样的吧？有这样的工作？ 有这样的工作吗？ 有这样的工作，比如医生，对吧？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在30多岁都是副主任医生了。三十多岁 的大夫 真到不了，还真到不了。 三十多岁大夫会觉得自己老的，因为太辛苦了。这三十多岁以前的日子太难过了。 就是、他的焦虑感不是怕后边的那个医生把他顶上来， 不是的， 他是另外一种焦虑感。 他是怕我扛不住了，我的身体不行了。 哎、对，就是 医生的压力很大， 对吧？所以他的这个焦虑感，对吧？有一些职业他是经验丰富嘛，就是你经验越丰富，你就越不怕，对吧？你刚出来的就永远经验不丰富嘛。 嗯，所以你是不是干那种经验不丰富的职业，就刚出来靠卖一把子力气或者某一个核心技术，然后 嗯， 你刚出来的就永远经验不丰富吗？嗯，所以你是不是干那种经验不丰富的职业，就刚出来靠卖一把子力气或者某一个核心技术，然后 嗯， 对吧，出来的，然后别人也掌握了，你不就 对，就很容易被替代嘛，人家身体又比你好， 对， 又愿意干活， 对， 人家有没有老小的， 对， 不像你这还要照顾好多， 对， 对吧？ 嗯， 他说拿着一份撑不着饿不死的薪水，前途很迷茫，又感觉自己这么下去是不行，必须要做出改变。 嗯， 这种心态我觉得是很多人的心态。 对， 就是现在呀不行。 嗯， 哎呀，我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嗯， 可是呢，我去干点什么呢？ 嗯， 身边呢又有很多的人一茬一茬的上来， 嗯， 好有危机感，又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嗯 嗯，我们是不是得给大家梳理一个行动步骤啊？是吧？ 嗯， 首先应该做什么？ 首先应该评估，我们有一个方法哈，首先应该评估一下自己到底是缺少能力，就是我很焦虑，对吧，我能力不够，还是缺少兴趣，就是我做这事儿已经很无聊了，每天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重复的事情，然后其实我都能做，但是我就觉得没成长嘛，典型说还是缺少价值啊，缺少价值，就是我缺钱，就是那个什么嘛，对吧，缺少价值，还是都有。 嗯， 然后呢，那我们就从，假如你说我缺少兴趣，我每天干都是同样的事情，然后那我很无聊，导致了我出现了能力的焦虑，那么你就先提升兴趣，比如说找一找，看看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自己喜欢干的，然后再看这样的事情能不能挣钱， 嗯， 怎么才能挣到钱， 嗯 嗯，然后通过一定程度的学习和那个这个输出练习来去让自己挣到钱， 嗯，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行动。 对 啊，但是也不能瞎动。 对， 瞎动的话就一折腾，最后把时间都耽误了。 嗯， 33岁还是一个很好的年纪呢。 嗯， 对，你再过五年就麻烦了，就不如现在啊， 嗯， 更容易改变了。 嗯，对，对 对，所以刚才华兴的意思是你要做一个自我评估。 对， 缺少能力啊，缺少兴趣啊，还是缺少 价值 钱？ 钱对， 很重要是吧？ 嗯， 接下来呢，比如说我缺少能力， 缺少能力就提升能力呗。提升能力的方式就是先看看，这他不一定缺少能力，他到30多岁，一般人如果做得不错的话，他都会有一些管理能力啊，沟通能力啊，对吧，虽然他可能技术能力没有跟年轻人差不多，所以怕年轻人那什么嘛，他可以提升自己的管理，发挥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 嗯， 对吧，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这个然后同时再去看一看哪些能力还可以再提升的。 我不建议大家一觉得有这样的念头了就要去辞职啊。 嗯， 这是最最最 不，你放心好了，像他们这种，像他说的这种是绝对不会辞职的。真正辞职的人是这样，就是我在企业里边我知道，真正辞职不，那些天天嚷嚷啊，这个工作特别那个什么，天天抱怨，哎呀，要不然辞职得了，那些人一辈子都不会辞职的。 啊， 那些真正能辞职的人都是特别勤勤恳恳，工作特别踏实，然后工作业绩也特别好，然后突然间哪天。说不好意思，这个我要辞职了。然后你问他原因，他说公司伙食不好吃 啊，沉默中爆发。 对， 啊， 就会咬人的狗都不叫 啊，就是这意思啊，这意思。你的意思是天天嚷嚷的，他反而是行动上面 啊，对， 一个矮子，是吧？ 对。 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他不说，但他心里非常的有主心骨， 对， 他是巨人，马上就动，是吧？ 对。对， 好，但是我就是这个提醒啊，就是不要觉得现在有一些不满意的，然后就轻易的要走，说走就走，看似很潇洒，之后呢很难啊，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嗯。所以，我们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此外呢，就是如果什么都不改变，这样下去行不行？ 他这样下去有可能会被别人改变啊，就是他自己不改变嘛。 嗯， 他自己不改变，他可以这样下去吗？这样下去，然后过多少年之后，就有可能会被别人改变。比如说，这个职业出现了变化，对吧？公司出现了裁员，那肯定裁的就是他嘛。 嗯 嗯， 再说呗。 嗯， 用这种心态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那就接受那到那个时候被人改变的痛苦嘛。 嗯， 对吧？比如说那个不是前几年有那个不是前年就是去年那个是叫什么收费站那个， 嗯， 对吧？就是他不改变嘛，然后到最后就被改变了嘛， 就懵了一下子， 嗯， 当时就懵了，我除了收费我啥都不会 啊，对啊，所以他也可以接受啊，就是他预知说也许十年以后我这工作就哎也出了收费站那种情况把我干掉， 嗯， 我接受，对吧？我反正这个我至少能够闷水里边待十年吧。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比较 也是一种可取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对， 对吧？你现在已经改变不了，或者说凭你自己的能力，做不了什么太多的计划也好，做不了太多的这种提升也好，那就这样呗。 嗯， 老话说了嘛，船到桥头，自然直呗。 嗯 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嗯，到时候再说呗。 嗯、 发扬一种加菲猫的精神。 嗯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能力、 嗯、 我们能不能够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呢？ 我就怕船到不了桥头一个浪给打翻了你知道吧 那到时候再说呗是吧，指不定还有人贵人帮我呢。 啊，对对， 哎，华西你觉得我这种心态 可以 有吗？ 以、就是、 现实当中有吗？ 有啊，有这种，有这种， 有是吧， 有这种，对。 嗯，还有人说那我还有爸妈呢， 对， 我还有套房呢， 都可以。对，我觉得就是人们的选择是可以的。 嗯，我不是就是一定要让大家都做某一种选择，我认为社会是多元的，这种思维是客观存在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应该有多种思维的方式啊，这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 接受就好，就 慢慢的大家会觉得，哎呀，那不行，我不能这么干，是吧？ 嗯， 哎，有人他是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对。 他一想了之后，他就发现，哎呀，那不是我的生活， 他没想过。对，人们都是静态思维，就是他以为他现在挣的这个钱，他一辈子都会挣这么多钱， 啊、 不是的。他以为他中了个大奖，他一辈子都会中大奖，不是的。 嗯， 就人们都是静态，就是守株待兔的思维。他觉得这个兔子撞到这个树上，他以后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是的。这个是大多数人的思维，静态思维，所以他要看到动态思维，就是说，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也许你以后能挣得更多，也许你以后挣得更少。 对啊，那我为什么不是那个挣得更多的呢？ 哎，对，然后呢？ 老考虑啊，未来我没有工作了。 你挣得更多的前提是提升挣得更多的概率的重要的方式就是行动起来。 那有可能是我运气更好呢？ 一般来说，你不行动的概率往往都是挣得更少。 那至少。 就是 我有这个概率啊， 只能提对，可以接受这个，对，那你就接受这个概率嘛。对， 有一个人买彩票啊，我今天要唱上反调啊，有人买彩票，他几十年如一日就买一个号，哎，中了，中大奖， 嗯 啊，你看怎么解释？ 但是那个他，但是像这样的人，可能连彩票都不会去买， 嗯， 买彩票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嗯嗯，好，总之，你如果说要选择一种工作方式也好，生活状态也好，你要接受啊，甭管他未来怎么样。 嗯， 就是你相信你未来啊，船到桥头自然直， OK， 那你就接受船到桥头没有直的那个现状啊，因为你前面都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嘛，我也不努力，我也不那个啥，我就等着以后会有转机的，是吧？不会轮到我的， OK， 如果你用这种心态的话，我们想说的是你要接受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用多种思维方式来处理现在的难题啊。好，还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在最后简单的说说。这位朋友说今年37了啊，37了，在一家国企工作了12年，一年到头呢税后啊大概是15万，另外呢还有5万的公积金，这公司呢不用加班，福利比较不错，就是节假日都能够保证，升职加薪是没有太多的指望了，目前呢是一个专业的负责人，我想问还有没有必要坚持下去呢？谢谢。有必要坚持下去啊，我认为你现在这个性价比很高啊。 对啊， 对不对？ 嗯， 又有假又不用加班，一年加在一起有20万，是吧？而且你还是一个专业口的负责人，你就把你这摊专业的事做好不就挺好的吗？ 对，所以我不知道他的焦虑，就那个他怎么讲， 就是你为什么要问这问题，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当然了，是这样的，就有些人他总是这个叫做就叫做 很上进， 不 满于现状， 对，不满，总是不满于现状，他总是会觉得说有比现状更好的事儿， 对 对吧？叫做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嘛，他的生命总是想寻找更多的可能。 那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但是他要知道哈，这个问题叫做他的生命有什么可能，这个可能不是光有更好的可能， 嗯， 还有更差的可能呢。 不管你要追求哪种可能，那一定是现在让你觉得再这么干下去不可能。但我没觉得他这么下去不可能啊，他没有觉得这个单位对他来说不好啊。 我觉得这更像是那种反正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就在上面敲了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个职场的论坛，是吧？就属于那种，对吧？ 你是来 拉仇恨的吗？ 哎，对，就是要么就是来拉仇恨，要么就是嗨，就既然大家都那个什么，我也不能说我自己很满，我自己很满意，我自己那什么，对吧？ 哎呀，我就考了99.5分，你说怎么办呢？ 哎，对，就这个意思。对， 我要不要去上个补习班啊？ 就这样， 好吧。嗯，我们的原则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地方有让你不爽的地方，是吧？ 嗯， 能力没有提升了。 嗯， 不加钱了， 嗯 啊，或者说觉得特别郁闷了， 嗯， 人际关系特别复杂了，啊，或者特别累了，都总要有一些你让为让你你想要逃避改变的地方，你再选择是吧？ 嗯， 目前看来没有， 嗯， 还是挺完美的。 嗯，他主要想配合，在我估计他要是在这个就问大家，可能是配合一下大家，配合一下我们的节目。 好，那如果一定要这个提升一下的话，你认为还有什么样的路径？ 就是做一些学习呗，然后比如说培养兴趣，嗯，想想自己想干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嗯， 然后在这个兴趣方面，然后链接一些人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同学， 嗯， 我所说的同学不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这种啊，就是你可能上参加一些培训啊，又认识一些人， 嗯， 然后跟他们去聊聊天，大家互相串一串，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创业的机会， 嗯， 啊，做点事儿。 如果他一年税后20万，不知道他还有多少负债啊， 嗯？ 这个我从财务的角度给你提一个建议：如果你还要交很多钱的房贷的话， 嗯， 换句话说，你很缺钱的话， 嗯， 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必要坚持下去呢？那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挣更大、更多钱的机会。 嗯 嗯，哪个地方挣钱多， 嗯， 而且你还能够胜任，你就去哪儿。 嗯， 这个不用太想，是不是？ 嗯， 比如说你现在每个月4万。每个月收入才2万，你不去挣5万的地方，不去挣6万的地方， 嗯， 对吧？那就不太合适了， 嗯， 是不是？啊，当然也得做一个综合的评价啊。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来拉仇恨，也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接下来是北广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华清。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绿头鸭，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的头颈是绿色的，具有灰亮的金属光泽。雄鸟的颈上有一圈白色的领环，上背和两肩是褐色，后背是黑褐色，也有绿色的光泽。尾巴的中间是黑色的，向上卷曲成钩状，而外侧的尾巴是灰褐色的，两个翅膀灰褐色，胸部是浓郁的栗子色，是一种看上去很美丽的鸟。 我们当中的雌鸟头顶至枕部是黑色，头侧后颈和颈侧是浅棕黄色，杂有黑褐色细纹，上体也为黑褐色，有棕黄或者棕白色的羽缘，形成了明显的 V 型斑，尾羽淡褐色和淡黄白色，两翅似雄鸟，下巴和前颈浅棕红色，其余下体浅棕色或棕白色，不如雄鸟那么显眼，不过也是很漂亮的。 绿头鸭只有部分亚种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其他的亚种包括分布在中国的知名亚种都是要迁徙的，属于迁徙型鸟类。春季的迁徙在3月初至3月末，而秋季的迁徙呢要在9月末至10月末了，一部分比较晚的会在11月初，而且迁徙是逐批逐步的进行的，特别是秋季迁徙最明显，常常是前一批离开不久又会飞来另一批，而且集群也会比春季的大，有时候在一个迁徙的路线中间的停靠站上，集群会达几千只以上。 我们除繁殖期间常成群活动，特别是迁徙和